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34集，蓝河对瞪着自己的柳十三道：“ 哎呀，你别看我又不是第一次呕了，你能不能说一下那个洋人鬼魂的事啊？” 柳十三哼了一声。克拉克茨从明朝一直外销到清朝，和柳十三生活的时代有些重叠。他哼唧道：“ 哎呀，洋鬼到了外地，有监狱回去，也有在阴司地府投胎的。华夏人在外头倒头了，无常也得漂洋过海去接引鬼魂。你从来不出差，不知道此事。” 宋福谈倒想起来了：“ 哦，我好似也看到过资料，以往有走无常者魂至欧洲接引魂魄，本人从未去过当地，但能把异国风貌说得一清二楚。”“ 嗯，就是因为不愿意投胎在外。” 柳十三道：“ 哎呀，这洋人的鬼魂嘛，一股在末头焚烧的味道，还有点香。” 这得是什么味道？蓝河有点想象不出来。“ 哎，那我晚上去看看肖玉谦吧，有没有洋鬼缠着他。对了，你说其他买了这组盘子的人可能也都被缠着，这还组团的吗？”“ 哎呀，他们也不肯透露更多了，拍卖行有规矩的。” 窦春亭道。“ 哎，行吧， 反正先探探。”在房间收拾好之前，晚上蓝河也只能暂时去隔壁宋福潭那里住。夜里他和宋福潭一起离魂去萧雨谦的房间，蓝河怕打草惊蛇，还是深夜才去的。在门口蹲了一会儿，忽而闻到了一股淡淡的味道，仿佛潮湿的森林在焚烧，说是香气，却有阴冷带着腐味，让人不适。他忽而想起这味道自己还真的闻到过，只是当时没有仔细分辨，乍一闻还以为是萧雨谦的香水味。这家伙因为和于萌萌对戏，起再早也要收拾干净喷个香水吧。嗯，就是这个了吧。蓝河和宋福潭对视一点头，他一进门就看到一个红发洋鬼坐在床边，对那个五帝签有点束手无策的样子，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无法接近了。这洋鬼回头看了他们一眼，居然说了还挺标准的华夏语：“ 你们也托梦，排队等等。” 蓝河无语了，一时有点语塞，差点不知道要说什么了，赶紧把制服拿出来套上。“ 我是无常，知道无常是什么吗，朋友？”“ 啊，我听说过，是这边的阴间警察。警官不好意思，你先请。”“ 不，我不是要插队。” 蓝河看他穿一身西方宫廷式礼服，而且听他的华夏语说得挺好，难道是阴间这么多年学的？毕竟克拉克茨主要是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朝康熙年间外销，也挺久远了。又或者……蓝河问道：“ 你是不是传教士啊？认识利玛窦吗？”“ 哦，什么窦？你在说什么？” 宋福潭瞥见他还有个耳钉，问道：“ 你死了多久了？”“ 前年刚死的呀。”“ 哎，我还以为是老鬼了，你穿成这个样子。”“ 哦，我在京城当模特，死的那天要拍照。” 蓝河无语，这误会闹的，蓝河还以为是个啥古代的洋鬼。“ 那你是那件瓷器上的主人？有什么怨气啊，每天影响人睡眠，搞得人性情都大变了。在京城住过，应该知道入乡随俗吧。我们这边阴间也是有规定的，幽冥殊途，不让随便打扰人。” 蓝河教育道。“ 还有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在哪儿死的？” 宋福潭听着这不是蓝河平时的做派，仔细一想有点像民警，怕是模仿王丽丽吧。“ 他性情大变不关我的事，我叫怀特。” 这红发洋鬼解释道。“ 我是这个克拉克茨的上一任主人没有错，但我是好心想要帮助他，提醒他把这个丢了。当我活着的时候买了一套克拉克茨，没有做梦呢，只是不知不觉就心情大变，但没有人像这样提醒我，最后我就自己飙车撕掉了，撕了后我才看到， 这个瓷器好像很奇怪，有奇怪的味道，但是它又流落到了别人的手里，我就跟着它，一直要让后面的族人做梦离开它，否则他们就会和我一样的。 这一套瓷器单个就让萧雨谦很受影响。怀特说他当年还是被影响的，直接发生了意外。 和你无关？ 蓝河仔细一看，他虽有执念，但眼中好像是没有什么戾气。按他所说，意思竟是做梦与他有关，生活受影响则是与磁盘本身有关，综合了两种影响。蓝河看了一眼被萧雨谦放在盒子里的磁盘，那里传来阵阵浓重的阴气。 那它是你从哪里买来的？你知道它上一任主人发生什么事了吗？ 怀特很无辜。 我也不知道，我买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了。卖给我的人说，这是当年葡萄牙商船上抢的那一批，曾经被东南亚皇室珍藏。我也很奇怪，它有着诅咒一般的魔力，是不是什么皇室秘闻、东南亚邪术，或者干脆它就是骨灰烧的瓷？ 怀特这个脑洞让蓝河也有点拿不准了。 你稍等，把知道的信息都提供给我，我先查证一下这件事。哎，对了，其他几个买家那边也是你托的梦吗？ 嗯，是我是我。哎呀，他们拆开了买，每天我都要跑来跑去托梦，真的很辛苦呀。 怀特叹气道，蓝河都讲笑了。 嗯，行，那你把其他的买家的信息也告诉我好吗？ 正好拍卖行那边还不说，如果怀特说的都是实话，那他可是惨了，被瓷器害得英年早逝，还纠结着瓷器不能影响别人，就此跟着他。要说这是前任主人的执念，是缠着后任主人们也可以，但他出发点是好的。第二天，蓝河从宋福堂怀里翻起身来。 哎，醒醒醒醒，搬砖了。 闹钟还没醒，也没有小动物打扰。 宋福堂抱住蓝河说出了心里话。蓝河说， 救命，编剧想钳我。 表哥表哥表哥。 两人正闹着，就听到门被敲响了。宋福堂无语，虽然没有小动物，但是有小表弟。宋福堂开门把窦春亭放进来。 你五点就起床？ 蓝河是有戏要拍，闹钟定的也早，窦春亭的时间就没那么严格了，大家可以睡饱。 哎，我没睡啊。 窦春亭是兴奋。 嫂子抓到鬼了吗？ 怎么说呢，可以说抓到了，但是和那鬼可能无关。 蓝河把昨晚的事说了一下。 接下来我想我们得找人求证一下。 居然还有内情？ 窦春亭也脑补起来。 哎，我待会儿就打听。 窦春亭不知怎么有种使命感，反正他家人脉广，去探听那些买家，还有当年把瓷器卖给怀特的卖家了。待窦春亭回来，才算是弄清楚了个大概。 哎呀，打听到当年倒卖瓷器给怀特的那个家伙了，就是京城古玩行的。 啊，那他人呢？能查到发生什么了吗？或者追溯到之前的主人了吗？ 哎呀，这人啊，卖的好都是名器，已经进局子了。 窦春亭喝了口水。名器即为陪葬品，这种邪门生意不是人人都能做都敢做的，尤其这种有问题的，卖给人家得多没良心呢。 进去了？ 蓝河喃喃道。 难道要找王丽丽帮忙啊？ 等等，我今天让老爷帮忙联系了一位古陶瓷界的专家，先讨教一下他吧。 宋福谈道，他是从学术方面来查的。宋福谈拨了视频给那位老专家，照片也发过去了。老人家盯着照片看了一会儿，虽然不是实物，但也看出了一些东西。他说道， 哎呀，这个之前是在赖子手里。 他说的就是这个已经蹲监狱的人，这个是魂名，京城古玩界老头比较熟，也知道这个人。 克拉克茨这方面的资料其实比较少，但你说是赖三那儿的，我就有点把握了。你说这是什么东南亚皇室收藏过的？我觉得不大可能啊，赖三没那个路的。 老专家扶了扶眼镜。 哎呀，其实学术界有两种看法，一个是克拉克茨只供外销，另一个就是克拉克茨也会内销。 蓝河一懵，怎么还扯到内销了？意思是这个瓷器根本不值原来的价格？但他没在视频里露脸，只能怀疑地看着宋福谈。宋福谈问道， 哦，那您的意思是他历任收藏者都是华夏人？ 如果是这样，他们查起来可能还方便一些。这前前任要真是什么外国皇室，上哪里知道发生了什么呀？老专家道， 哎呀，这么说吧，这个质量的盘子咱们华夏人是不会收藏的，而它因为是给洋人观赏用，胎体瓷又薄，烧制出来也没有实用价值，它不耐用的。 当时的富人要用精美瓷器，穷人要耐用的，这玩意儿两边不靠，内销又卖给谁呢？宋福谈心中已经隐隐有了推测，看着瓷器上残缺的痕迹说道， 胎体薄的话，应该在烧制的时候会出现不少残次品吧？ 老专家笑道， 对喽，这个痕迹不一定是保存不善导致的，可能一出窑就是这样，属于残次品，也只有这些残次品会内销。那么卖给什么样的人？卖给家里要办丧事的，拿它来当冥器，他的第一任收藏者应该是个死人。 窦春亭一激灵， 我的妈呀， 所以这个赖子也太能吹了，一个陪葬品被他吹成了皇室收藏品，而且在后来的拍卖中，因为这方面的资料缺少，了解的人本身就不多，像萧雨谦他们这样一知半解的人买也就买了。而实际上这个东西不但没有飘洋出海，反倒是在墓里埋了许久。 啊，那就难怪了。 蓝河想明白了，这要是个古董，那还得琢磨到底主人发生了什么事啊，才让器物变得邪门了。它的主人本就是死人，那就好解释了。就算找不到最初的主人，也能猜测一二。墓葬中诅咒多了去，再不然这墓主人要是死得比较凶，陪葬品属性也会随之改变，长期放在家里观赏，致使主人也性情大变。 小宋，你那边还有人呢？ 老专家听到了蓝河的喃喃声，不过也没要求看。 你是要写这方面的剧本吗？还是自己收了这个瓷器啊？哎呀，劝你赶紧出手，这个玩意儿啊，很有可能是个名器。 有点想法，了解一下，谢谢您了。 宋福谈礼貌地告别了老专家。 哥，那该拿这个瓷器怎么办？让萧雨谦直接转卖了也不太好吧？ 窦春亭说道。送到庙里去念念经吧，也许可以去会。蓝河道。 只是就算去了，知道这是名器后，很多人也不会想留下吧，更不可能花这个冤枉钱了，直接转手。 事实上现在也确实有几个主人已经在和拍卖行谈转手的事情了。窦春亭站起来道， 我来。哎，那个怀特都跟着提醒大家了，别把这个留在身边，咱都知道这可能是名器了，得展现一下素质，不能留着害人。我找他们把东西买下来，做了法事后捐博物馆去。 高风亮节啊，不愧是城市英雄。 蓝河鼓起掌来。窦春亭矜持地鞠了鞠躬， 哎，好说，表哥，那个专家的联系方式给我啊，我得杀家去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